没留缠住我，几个半场下去无突破，警号如何宁静如何沉默都响起了和，一晚完全伴你容易过，就让你打通一声很爱我，心内犹如暴尸犹如无物不肯相信我，你追我躲结果已说不肯赤裸，你追我躲没什么可从我，你清我错杀了光阴太多，杀科杀科现在只好杀科，杀了光阴太多，杀过，现在只好杀过。